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音源之声广播电台系列专题节目《一塌糊涂常带军》，我是主播贾翔宇。我们这期节目的题目很有趣，是工程师与程序员，它是关于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的。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包括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这三个学院的人数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梯度，信科一级有300多人，工学院有100人左右，而环科只有30多人。虽然说信科也并不全是程序员，但是程序员在这个学部当中人数上是绝对足以和工程师分庭抗礼了。北大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以及深厚的理学底蕴，这三个学院很大部分上也是脱胎于北大的理科院系。例如信科可以追溯至北大数学系，而清华计算机则源于自动化；环科可以追溯至化学系，而清华的环科则脱胎于给排水专业等等。由于这些历史源流以及北大自身的学科定位等等关系，信工学部虽然是工科，但也非常偏重于学术研究，有的专业在其他高校一般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在北大则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可能有些同学会因为将来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愿意报工学，这个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北大的理科和文科都可以说是全国最强，而它的工科就相比较而言没有那么强势。不过说北大工科弱，那也是相比较北大的文理科或者清华的工科来说的。事实上，北大的工科在国内虽然不能稳坐头把交椅，但也是位居前列，实力强劲。北大是全国最早开展计算机教学的高校之一，信科的计算机、电子、软件等专业全国领先，是北大的强势学科。北大也是全国最早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的高校，环境科学尤其是在大气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全国的佼佼者。北大工学院采用美式高校的模式，锐意创新，快速发展。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非常重视完备的学科建设，也格外重视自己工科的发展。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北大的工科还会继续发展，不断超越。首先我们一起来走进信工学部的大半壁江山，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信科14级的胡月余学长。 那首先我们请胡瑜学长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14级的胡月宇，现在是在计算机系。 学长，今天我们将要和大家聊的是信科。那么你现在在信科待了差不多3年，你如果要用几个词来描述你眼中的信科生活的话，你会用哪些词来描述呢？ 我想第一个词应该是多元吧，然后就是技术，如果再来一个词的话应该就是智能，对，这三个词。 那听到这些词，相信听众朋友们对高大上的信科一定充满了兴趣哈。那么我们现在邀请慧宇学长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还有它下面各系的基本情况。 信科的话就是它下面分有4个系，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然后是电子和微电子，然后每一个系下面的话其实还有不同的方向，比如说计算机就包含了有系统技术，然后计算机科学和软件技术三个方向，现在好像还就是我们这一届是这样，然后在16级已经还加了一大数据方向。对，智能的话就是智能科学和智能技术，电子还包括通信，也是属于电子系的一部分，然后微电子就是微电子的技术。 那听到这些，大家一定对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充满了心动。那么我们就请辉学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年选择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时候一些趋势和历程吧。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嘛，去搞过一下信息学竞赛，当时的话其实我对计算机，其实我对物理很感兴趣，然后就可能最后就是计算机和物理之间选一个作为专业吧。然后后来想一下的话，就是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竞赛搞得比较好，所以可能计算机这个方向会比较适合我。然后我当时的理想大概就是实现人工智能什么之类的。不过我当时的话是有北京大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降分，所以我就把第一志愿填在了信科，然后后面的志愿就分别是物理化学生物这一些北大比较强的理科院系，最后的话还是如愿以偿来到了信科，感觉非常开心。 那看来学长确实是对咱们的信科是志在必得哈。在信科待了那么长的时间，都有什么令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吗？ 记忆深刻的事情，可能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应该是我刚来到，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分专业，也就是你可以在每一个专业方向都可以选一些课，就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些物理，你选一些数学。在计概课，就是计算概论课这一门课上面的话，信科它是有一个实验班这样一个设置，高中搞过信息竞赛的，你可能不需要学一些基础的 C 语言的一些基础课程的内容，你可以直接就是修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别人已经学，就是你已经学过了，你就不用学了，然后你可以修一些比别人高一级的。然后我就通过就是需要考一个试，然后你就选上了这个实验班，结果选上之后第二天上课，我就发现课上的内容我只能听得懂20%，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同学上来做 presentation， 就做那个演示，然后我发现我也只能听懂20%，天哪，当时对我幼小的心灵就是莫大的震撼，感觉到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很厉害，我可以选上实验班什么的，我高中搞个信息竞赛，但是你来到北大，你会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就别每一个人都是身怀绝技，然后总能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 听到了这些经历，学生们一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那么未来这些生活会怎样，也就等着你们自己来体验了。现在我们来聊聊一些有趣的事情，可能在外界对于 IT 还有程序员有一些可能相对刻板的印象，那么我想和学长聊一下，就是你觉得外界对信科的误解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澄清的吗？ 我觉得最大的误解的话就有一个，就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学计算机就是学怎么编程，对吧，就是学怎么做软件，学智能呢可能就是造机器人怎样怎样，结果来到信科以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很多人说我们学完计算机以后一般就会去当码农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在信科的话你可以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比如说如果你对计算机的基本理论很感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 比如计算机基本经典理论，就比如说图灵机和一些就是数学，从往数学的方面发展。你也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就往技术的方面发展，然后技术的方面的话它也有很多很多很不同的领域，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在从事计算机视觉方面的研究，这一领域最近就非常火爆，比如诸如 VR 还有自动驾驶等这些应用都是来自于计算机视觉这个领域的一些突破。如果你觉得可能当码农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不是什么人生理想的话，其实在信科的话其实它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探索的。 那说到选择，除了高考志愿的选择，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那么明年学长可能也将会做出一些选择，那你是打算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呢？ 我目前是打算在北大保研，就是在大概半年前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曾经考虑过出国去读研究生去读硕士，后来大概自己权衡了一下想了一下吧，就还是决定留下来保研。 一般来说咱们信科在毕业之后会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出路呢？ 大部分来说就是分为三种，出国、保研和工作，当然也会有就是每一个大方向的话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你是出国读博士还是出国读硕士，你是保研你是直博还是读一个硕士，你去工作的话你是去计算机相关的产业，比如互联网产业或者是像华为这样的就是硬件制造产业，还是跟信科完全无关，做你其他你想做的工作都有。 能跟我们大概的分享一下这些选择大概会占多大的比例吗？ 我自己的感觉的话通过我平时的观察的感觉就是出国可能会占到30%-50%，然后有剩下的20%是去工作，然后剩下就是保研。 那咱们把话题再回到对于这些高中的毕业生们，就是学长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非常适合咱们信科呢？ 如果你搞个信息竞赛，那信科绝对非常适合你，因为你一进来你就可以发现你自己可以学到一个比你原来学到的那点知识更高一级的更多的更广阔的知识。如果你没有搞个信息竞赛的话，如果你对计算机或者是对比如说一个整个计算机它的构造，它芯片是怎么设计的，它比如说我上个网它无线网络是怎么工作的，比如说我对自动驾驶汽车对机器人它是怎么工作的，这些都非常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来信科来探索一下这些东西它是怎么实现的。 OK， 那最后我们请辉宇学长来为这些将来的学弟学妹们说几句吧。 其实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触，就是来到北大的我来到北大以后，我身边的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亮点，我们不会通过一个人他最后成绩如何来评判这个人如何如何，而是重要的是你能把你自己的亮点给展现出来，而北大信科提供有这样一个平台，你能够尽情的展现你的亮点，欢迎大家报考北大信科。 今天非常感谢辉宇学长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来自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干货，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分享能够给学弟学妹们带来一些帮助。我是今天的主播邓弘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胡月余师兄的精彩讲述，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北大工学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播站的主播林小璇，今天呢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工学院的唐浩宇同学，大家欢迎一下。 小璇你好，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关于工学院的一些我的理解。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唐浩宇，工学院一三级的本科生，是能源系专业，然后我在这个秋天即将去斯坦福继续读能源专业，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好，欢迎唐学长。那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学长，当初在入学北大的时候您为什么选择了工学院呢？ 其实选择工学院有一定的巧合，但也有一些必然吧，就是当时我是在 高中的时候，然后在看志愿。当时的话，我是碰巧也是读到一条新闻，就是说页岩气革命然后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然后当时我就对这个非常有兴趣，而且我本身的话是对电子计算机还有工程都是有一定的兴趣，本人也是理科生，所以说当时在报考的时候就同时报了工学院和信科这两个系。对， 所以就最后来到了工学院。 对，工学院是在信科前面的志愿。 哦，是这样。 是的。 那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工学院的专业设置吗？ 工学院专业设置是这样的，工学院总共有六个专业，第一个是理论力学专业，还有工程结构专业，然后能源资源专业、材料专业，还有航空航天专业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样六个专业。北大的工学院比较有意思，就是和大部分工科学校，包括我们的兄弟院校清华呀，然后还有很多学校，是设置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大部分中国的工科学校它都是采取的苏联式的就是建院的风格，因为他们建院比较早，而工学院建院比较晚，现在也才刚10岁，所以说它的这个。现在也才刚10多岁，所以说他的那个建院风格是就是仿照的是美式的，包括一些院系的名称，甚至是包括我们能源系的名称，就是跟斯坦福大学能源系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最近当然改了，有一些变化，但是一开始是完全一样的。其实从这就能看出来，我们是仿照美式的建院风格，它的特点就是师生比例会比较大，就是老师会比较多，然后学生相对会少一些，而且专业可能会跨度会大一些，这样就可以产生就是综合学科和跨学科的一些研究。对， 所以说工学院的院系特色还是仿照美式的学院建设。 是的。 那学长能大概介绍一下专业的课程吗？ 好的。因为我是能源系，所以我就介绍一下能源系的专业课程吧。能源系的专业课程的话，它是分两个阶段，就是在14级之前的话，我们是就是没有能源里头没有细分的，之后有一个细分，就是分为物理方向和化学方向。我先说一下，在分之前，我们其实就是相当于物理和化学都会有所涉及。工学院统一的基础课包括一些数学分析，这可能来到大学的同学会知道，就是数学分析是基础的这个高等数学里就是难度最高的，相当于是数院的 A 类的数学，所以我们院对数学的要求其实也是可能说可以说是仅次于数院吧。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一些力学课，还有热学呀，就是一些基础的物理的课，然后也包括计算机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像计算概论，C 语言这样一些要求，对编程也有比较高的要求嘛。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院的专业课程的特色的话，就是比较偏向一种综合性的学科，就是物理、化学、数学和计算机都会在。至少在基础阶段会学的比较深入，然后你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我是能源方向，我可能会增加一些就是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课程，就是一方面是你选择这个专业它有一定的专业要求课，比如说我们有顺流物理，然后也有数值模拟，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兴趣再选择一些专业选修课，比如我选择了热力学与统计力学这样的课程。对， 那学长认为不同的方向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OK， 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是说就是这个专业以后会有哪些发展的前景，就是非常泛泛的来讲的话，就是俗称的三方面，一个是留学，还有一个是保研，最后一个就是工作。当然工学院的话就是现在的话留学和保研的人数会比较多，而职业工作人是比较少的。我觉得这也主要是和我们院的一个课程设置和培养的思路有关，就是我们在本科阶段会 更多的去培养大家的兴趣，然后在各个学科方面都会有就是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还有计算机都会打好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样我们可以在后期进行更多的选择。基于这种情况，就直接毕业以后可能直接就业，如果不是像创业或者是一些特别的途径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有优势，但是对于长期的发展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尤其是我们院系，尤其我们专业，也会有一些同学去转专业，比如说选择金融工程，或者是未来就是偏向计算机科学，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太多难度的，因为他们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工学院的这样一个就是培养的思维是比较好的。 我校工学院和清华对比有什么？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其实刚才我在回答前面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点涉及到，就是清华大学其实也是和中国大部分的其他工科院校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建院很早，然后有比较雄厚的基础，是建院的风格是偏苏式的，而那个北大工学院刚才也说到是偏美式的一种建院风格，这样一种差别的话，就是这样一种差别主要是体现在就是清华它的专业是非常细分的，比如说车辆工程啊，然后热力学系统啊，还有一些环境工程啊，它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专业，而北大工学院大家已经听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它只有六个专业，其实每一个专业下辖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子专业，但是我觉得工学院的一个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对于这个方向的选择是非常宽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工学院以后，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方向，而且在只要是你能够顺利毕业的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方向，所以就给人一个主观能动性很大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就是由于每一个方向都是比较宽泛的，所以说同学都能够进行一些就是某种程度上跨学科的研究，比如说你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它并不是完全同一个领域，但是在工学院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去做，因为工学院的老师做的学科很多，然后研究的方向很多，他们都会有，总会有一些人做过某种研究，某种方面的研究。 下面我们要谈一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工学院的招生情况。简单来说，工学院一年大概会招多少人呢？ 招生的话，我们级是90多人，然后下一级好像是100人左右，就是一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的师生比是比较大的，就是它会保证每一个学生资源会比较多，所以说招生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对， 那学长觉得报考工学院需要具有怎样的品质吗？ 我觉得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就是你这个人的一种喜好吧，就是如果你喜欢跨学科的研究，就是不仅仅是非常具体的某一个方向，而是有很大的灵活度，然后可以触类旁通，这样一种风格，我觉得你可以报考工学院。还有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是说那么早就已经完全确定就是你一定要做物理或一定要做化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对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你想打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工学院也会欢迎你。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对于就是实践科学的研究，把你学到的知识能够切切实实的用在生活的应用中，然后能够确实的改变生活，那我觉得你也适合工学院。前一段有一位师兄，就是他做的机器鱼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最领先的水平，然后在世界上也算是前沿的水平，就是他做的仿生机器鱼其实就是基于在工学院学到的一些知识，而且就是他在工学院当时学习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去把学到知识去应用在实际的生产中，然后想去看到实实在在变化的话，我觉得工学院也适合你。对，谢谢。 非常感谢学长的分享。 那么再见。 好，谢谢。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栏目。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AKB48 的一首《恋爱幸运曲奇》。点歌的同学要表白16级原培 PPE 的林彩娟小姐姐，她说：我不敢期望能够和你说上一句话，只希望能默默地跟着你跑到你想到达的终点。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王增珠。我小学的时候在书上看过一段话，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地球是茫茫宇宙间承载生命的航船，我们人类是这艘船上的乘客。当船漏水的时候，谁能说拯救地球与我无关？的确，21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能否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将是极具挑战，同时也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进步的科学难题。而在北大就有这样一所学院，它致力于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挑战，率先在可持续发展、灰霾、生态文明等领域开展研究，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区域和全球性环境问题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它就是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环科16级的本科生贾翔宇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在环科学习的经验和感受。有请翔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6级本科生贾翔宇。 我在之前的时候看到一个段子，说是在大家大学的第一堂专业课上，有老师就问大家说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然后有一位同学他就站起来说，其实我在录取通知书上出现这个专业的名字之前，我18年来的专业生涯里并没有这个专业的存在。好吧，其实这个耿直的同学就是我。所以我就想问翔宇说，你们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又是怎么样最终来确定要选择这个专业的呢？ 这个说来惭愧啊，其实我当时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的余地并不大，然后我当时一直中意的是化院，但是因为可能是化院他招了特别多的竞赛生，然后把招生的名额挤占了差不多了，所以分数线就特别特别的高，然后我报不上。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不多的选择当中，因为我个人对化学和生物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以为环科是一个化学和生物的交叉学科，所以我就选择了它。 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当时以为那这个学科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深入的扒一扒。哎，其实我在才加你微信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微信头像特别的好玩，就是一排那种五颜六色的试管，然后就披上了五颜六色的圣诞帽，还有那种很呆萌的表情。你们的专业也会就是经常做这些实验吗？ 啊，那个头像是我自己做的，然后那个照片呢是我们普通化学实验做拓展实验的时候一个荧光量子点的实验的照片， 不明觉厉。 对，我们学院它的实验课还是非常丰富的。对，我们学院一共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环境管理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的基础课呢当然是理工科的标配，高数、现代、概统、普化、普物，对吧？还有计算概论和数算，这是两门计算机的课程。然后专业的必修课呢就有环境问题、环境科学与工程专题讲座、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监测、环境研究方法，还有环境决策案例分析，这样就算是对整个环境学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知识的基础。接下来就分方向啊，环境科学方向它主要就是各种化学课，有环境化学啊、分析化学啊、有机化学啊、环境微生物学、气象学基础等等，所以我们有个外号叫小化院。它达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修环境科学的只需要再修两门课就可以拿到化院的辅修。 那是挺溜的，就是也就刚好满足了你当初就是报专业的时候这种弥补了你的一些遗憾吧，算是。 对，是的。 嗯， 对，进入环科之后呢怎么说，有两个想法上的改变。 嗯， 一个呢就是庆幸，对吧？还好当初没有去化院，不然的话现在可能是一边被各种精英牌的大神在虐，然后一边在劝退的风潮当中不知所措。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环科的学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知道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化学和生物的交叉学科。这个呢就要介绍到我们其他方向的课程，可能环科这里体现的还不太明显。然后环境工程这边呢我们就要学工程制图啊，水处理工程、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控制、化工原理、环境工程设计等等。然后最迷的就是环境管理方向，你猜我们要学什么？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感觉前方高能。 我们会学经济学原理、环境经济学、法理学、环境法、公共政策分析、环境质量评价、环境规划学，甚至环境与国际关系等等。 感觉听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 对， 那看起来就是你们学习的内容还是挺综合的。 是的， 跨学科性也非常的强。但是我们一说到环科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城环，也就是城市与环境学院。其实非常愧疚地说，在刚来到北大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一直都以为这是同一个院系，直到这一次在筹备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我专门去查询了相关的资料，才发现在这个北大的院系设置里面，城环是属于理学部的，而环科呢它是属于信息与工程学部的。那想与你从一个专业学习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两个院系之间有什么联系和不同吗？ 这个环科它的前身是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然后城环的前身是北大的地理系。前些年我们院和城环它是合并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你也看到前面说了，这环境学科它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它在不断的膨胀，所以城环就装不下了，于是呢我们就独立出来单独建一个学院。像我们研究呢，它是针对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城环它是比较纯粹的理学研究，他们研究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城乡规划这些。城环它也有一个环境科学系，但是它还是以环境地学为主，而我们的环境科学呢就包括大气、土壤、微生物、环境毒理学、环境健康学等等，门类更加齐全，也更加的环境，它是一个问题导向型的学科。所以呢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对地理感兴趣，或者说你想做与世无争的纯粹的理学研究，那么 可能成环更适合一些。但是如果你有志于就是针对目前社会面临的问题，想要快速的在时代的大潮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然后帮助中国，帮助人类解决环境问题，那就需要到环境科学工程学院了。 看来我们的翔宇同学对两个院系之间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在整个这个招生的系列栏目当中，我们这个板块的名字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叫工程师和程序员，非常萌的一个名字。那你觉得在，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环科是在信息与工程学部当中，那你觉得在整个学部内的话，环科是比较偏向于工程师呢，还是程序员，或者是说他们二者都有兼顾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虽然我们在信息与工程学部，但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教育部的学科划分，它把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划分在工学。对，所以就把我们放到了信息与工程学部。但其实我们院的环境科学与环境管理，它授予的学位都是理学学士。然后环境科学专业也是非常典型的理科，然后用自嘲的说法，它既不出程序员也不出工程师，它出的是专攻。然后环境工程呢，当然就是出工程师的了，而环境管理呢，就当然也不是工程员，也不是程序员，也不是工程师。当然现在计算机科学它和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结合，然后我们的学科也不例外。环境科学和环境管理很多课题组它正在进行的一种尝试是用计算机模型的模拟来帮助他们进行课题的研究，那么可以说他们算半个程序员。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感觉自己就要变身逢年过节的七大姑和八大姨了。毕业之后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因为我们从北京大学就业中心2015年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环科的同学们就业的行业还是非常多样化的。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环科它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对吧？ 对。 所以本科四年呢是很难出师的，我们学生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去工作的几乎没有，然后大部分呢都要继续深造，然后我们深造的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学院的保研名额非常的丰富，然后学院的学生出国也很有竞争力，毕业生大概有近一半的人能够出国，然后有一半的人可以保研，可能剩下那么一两个两三个的就是去考研转到其他方向或者直接就业。环境科学的学生毕业之后，这个毕业通常就指的是他们研究生硕士或者博士毕业啊。他们基本上主流的走向，一方面就是去高校科研机构去从事科研或者教学的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去当前一些著名的环保公司，比如碧水源、北控，这些就是规模比较大的环保公司去工作，还有可以去像杜邦、宝洁这样的化工企业去工作，还有环境工程的学生基本就是成为环境工程师了。环境工程师呢一般就是在环保公司或者工业企业去工作，做一些环境规划和工程设计上的工作。环境管理的毕业生呢一般是去像咨询公司、智库或者企业的环境部门去工作。然后当然我们三个方向很多的毕业生他都会选择去进入政府机构的环保系统，就是现在中国它的政府的环保系统在进行改革，它在进行试点垂直管理。垂直管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环保系统它会自成一套，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限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地方的环保局的职权比较弱，然后办不了什么大事，但这种问题未来会得到解决，那么进入政府的环保系统之后呢，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看来贵院的保研和继续深造的比例非常的可观，不同的专业方向的就业领域也有所不同。相信我们说了那么多，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小鲜肉和小仙女们，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呢。那么就请我们的翔宇学长来说说，报考优秀的北京大学的优秀的环科学院需要具备哪些优秀的品质吧。 这个谈不上什么优秀的品质吧，但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看到了环科它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对吧？不仅化学和生物，还要学政治经济等等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感兴趣的理科生，那么欢迎你报考环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强烈的问题导向性的色彩，如果你对目前社会上面临的环境问题感到很忧虑， 想要做出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人类解决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那么欢迎你来环科。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对化学和生物感兴趣，但是呢又对化学和生物专业目前这个让人绝望的就业前景感觉很担心，或者你的家长会反对你报这样的专业，那么你可以来环科。就这样， 相信这一期节目介绍了那么多，大家一定心动了吧，也欢迎大家报考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再见。 再见。我看到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程序员退休了，然后他想练书法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他铺纸磨墨大笔一挥写出 Hello World。 这个笑话的背景其实是这样的，全世界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它的功能呢就是在计算机屏幕上输出一行字 Hello World。 现在我们学编程的时候写的第一个程序通常也就是 Hello World。工学嘛，它的特点是直接参与生产，因此可以很直接的看到自己的努力在现实中的具象化。像学编程的 Hello World， 还有精工实习师用车床做的第一个锤子，都具有独特的纪念意义。北大号称有五大疯人院，信科就是其中之一，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带来的是位于理学部的其他四大疯人院，数院、物院、化院和生科。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栏目。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Louis Tomlinson 的 Just Two Down。 点歌的同学说期末季又到了，要加油啊。 头转。 今天的第二首歌，点歌的同学说，晚上好，想点给深刻的是 HW 同学一首 Waitan 的单曲 Pocket。 日语里朋友这个词的空耳是偷摸打气，悄咪咪的加油打气，想想也是很可爱呢。或许这就是朋友的意义吧，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都会给你加油的。可能原来是怎样相遇的，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了，只剩大致的样子，好像一到明天就会消失掉的这么点羁绊，对我来说已经够了。什么时候会彻底消失不见呢？虽然现在还在闪烁着，即使是真的到了消失的那一瞬间，也不会害怕，因为羁绊早已留在我心里了。 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广播台。 爱上一个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的《流年》。点歌者留言说：“祝好，再见，在远方的陌生人。” 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来不及说再见。